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我们先来说一个关于下班的这个讨论。最近有一项对于90后下班状态的这个调研显示啊，超过70%的90后不会等领导先下班，自己到点就走， 特别好。 这个引发了这个网友热议啊，超过90%的年轻人表示，我下不下班跟领导没什么关系啊，而且我下班并不想把电脑带回家，但是有70%的90后下班之后还是把电脑主动的带回家，虽然不想，但是还是带回去了。准点下班啊，灵活响应工作需求，是当代的年轻人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态度。随着混合办公趋势的发展啊，年轻人趋向于选择手机，以及这个诸如2合1笔记本这样的便捷的设备，在确保工作完成好的前提下，把钱也赚多了啊，然后还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质量。那不知道大家支不支持这样的工作？维维作为一个70后，你们上班的时候会不会考虑，领导没走我就走了？不过王维没怎么做过那种传统的办公室，这个体会不深，是不是？ 我觉得也还好吧，反正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你的事儿做完了，你可以走，对吧？要么你在这儿，你干嘛？ 对， 抠手 啊， 喝茶看报纸 啊， 那不就耽误功夫吗？ 对，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再其次，我倒是觉得现在年代不一样了，看别人脸色来上下班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不太一样了。 对， 而且再其次，年轻人现在90后哪怕95后现在都已经参加工作了，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心态可能跟70后80后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 对， 真的，就包括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问年轻人，后来年轻人的回答，我觉得，人家说的 有道理 啊，话糙理不糙啊。比如人家说了，我看你下班，那我才下班，那不是面试 HR 面试的时候都明确说了吗？对吧？几点上班，几点下班？ 对 啊，周六日休息。 嗯 啊。那为什么等到真上班的时候不能够按照这个来呢？我到底听谁的？ 对， 我觉得人说的有道理的。然后再其次说好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然后说那好，那我就是得看领导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走。 对， 那我为什么要准点上班呢？ 我应该看着他几点来，我再来。 那 是这意思吗？ 领导可能来都挺早的。对，那人说了好，规定早上起来8点半上班，我确实是8点半来的。 对。 那好，你也规定是5点下班，我为什么非得看你几点走我再走？对吧？ 对， 而且还有人认为说这个纯粹就是消极怠工嘛，对吧？ 对，有的时候很多人在这儿待着，确实像王维说，他没什么事儿干了， 是 他主要是向领导传达一种态度，是吧？我一直在工作，我没走，我比你走的还晚，我很努力啊。但其实努没努力呢，领导心里其实都知道。 是的， 是不是？ 但是有的领导我觉得也讨厌，真的。有的领导，你比如说，动不动就说了，咱不流行加班啊，完了事儿到下班点赶紧走啊，别跟这儿耽误功夫。大家听完了以后心里很温暖 啊，你还真信呀、是 每每到月底的时候 啊， 那你想，部门领导得组织大家开个会 啊，对， 一说就是，你看王二麻子，每次晚上都加班，我不要求加班，人家都加班， 对， 你看业绩非常的好，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对吧？同时有一部分人，虽然业绩完成了，但是也没有超过上个月，对不对？该几点下班还就几点下班， 真是 这样，怎么对得起自己的未来？你说这种点滴的这种 敲打带节奏啊， 对吧？你不跟着听不合适啊。 对，你看啊，我和王维这个年纪啊，我们在上班之前可能家长都会给你很多他们作为所谓过来人的那些一些建议啊，比如到办公室一定要那个，我那时候家长就会说去了以后你是刚进去的小辈儿， 对人家各位办公室的前辈，一是嘴得甜，得尊重，而且活要抢着干，说什么办公室比如说打个水啊，什么那些扫个地啊，什么这些，说去了以后眼里得有活，是吧？还有就是会说你看着点，比如说人家都没走呢，类似这种办公室你就说你没事了，你也随着人家点儿，是吧？人家都没走呢，就你走了，就你能，是吧？他会有那方面的那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思路啊？因为大家现在所处的企业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可能我和王维这一辈父母很多在的那个公司啊，其实按后来什么改制啊什么都谈到，他其实有一些弊病。人浮于事，或者说同样一个岗位现在只需要一个人，那时候没准是有十个人在那儿干那个岗位，这不后来又是下岗吧，又是裁员吧，等等，这都是在解决这些弊病。 对对对， 但是确实在过去就存在这么一种办公室有很多的人，其实每天的工作量一点点，大部分的时间没啥事干，这个时候呢就会滋生出很多，当你比较闲的时候就会滋生出很多所谓的办公室政治、办公室文化，大家就开始动心眼儿这些东西，因为没什么活儿，没什么太多的业绩上的考核。那我想更升一步，想那个怎么怎么着，那我就得在态度上做出很多，是吧？这就是像我小时候看那个小说《小公务员之死》的那个感觉。其实人啥也没说，自己给自己吓够呛。很多办公室就是这个状态。包括你看，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也说我有几个朋友当时进了，四大。就是那个会计公司，按我们现在话说，那非常好的公司了。他说在他们的公司也流行过一阵儿类似的“领导不下班，你不许下班”，这么一个那个所谓的潜规则啊。他说，哎，执行这些的呀，往往是公司的一些中层领导。他说，真正的高层领导啊，人家到点该下班，人家准点下班。而且人家也不要求说，哎，王维必须得在我之后走，我没走你不别走。他会问你说你为什么不走啊？你有事儿吗？你说没事，没事你不走。哎，这时候你很惶恐，人家说他说了让我走，我到底是走还是不走？是不是他是在试探我吗？啊，你好多时候会这么想，但是他会发现有很多的所谓的中层领导，他即使没事了。他也在办公室一直待着，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想回家还是怎么怎么着，但是你只要比他走得早，他第二次开会他就会说你，说你看领导没走你先走。他说在那个办公室待的呀非常非常的压抑，即使我工作效率很高，我可能四点之前就能把活干完了，你不能走，你必须要耗到七点，三个小时在那坐着，说这个简直是对我人生的一种莫名的消耗，最后辞职了。 哎呀，不过也得提醒大家啊， 嗯， 就算说哎呀行， 嗯， 老板不走我等着， 嗯， 老板走我再走， 嗯， 我反正活也干完了，我没什么事了，我上上网，玩玩手机， 看会儿电影， 看会儿电影， 啊， 不太行， 哎， 啊，提醒大家，现在都是高科技时代了， 哎， 老板们都知道你使公司的网都干了什么 啊？对对对， 一查就能查出来。 对，你看前两天那个网上现在出了一个什么办公室摸鱼指南，什么叫摸鱼指南？就是你还教大家，就是在你办公的时候，你如何伪装自己，其实是在办公，但其实是在看电影摸鱼。他还会给你告诉你表情上要怎么样，那个网站应该如何设置等等。但其实。大家知道这都是自欺欺人， 那当然 对吧？首先你活干不完，大家都能知道，知道是吧？人家五点都交活了，你没交，要么就承认自己的能力比别人低，这个大家是不愿意承认的， 是 我比别人笨，我比别人傻，别人都干完我干不完，谁都不愿意承认。二，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该干活的时候你没干，包括刚才像王维说的，我只要想查，我让单位的技术一调，你都干什么，我全都知道，只是想查不想查的问题， 是， 所以这些个所谓的无用功，大家就不要做了， 对， 对吧？好好干活，别老想太多跟工作无关的东西。 对，到点下班，拿着电脑回家接着干， 那还不如在单位用单位的点，是。 从买家到卖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这样的身份当中来回的转换。啊，也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热衷于买二手的商品，这种转换的背后呢，是二手交易市场的日趋火热。随着消费意识的升级，环保理念的推行， 闲置交易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的生活方式，自己手里没用的闲置到了他人手里就变成宝了。数据显示，2020二手3C消费群体当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70%，男性消费者占比达到78%。 哦，男性更穷。 不不，倒不能这么说啊，变废为宝。 哎哎，男性可能活得更仔细， 哎， 是不 是？ 是 是, 是 啊，那个对于很多这个东西，到底是一手还是二手， 不重要， 没那么介意， 不重要， 是不是？只要是能用，好用 就行了， 是不是？ 对，你看我那天从那个某网站上买的那一对无线耳机， 无线耳机 都挺好的呀， 多少钱？ 嗯，你猜 50原价多少钱吧？你先说。 不说原价，就说我多少钱买。 啊、多少钱买？我不知道它大概什么什么品质，什么样的？ 无线小白耳机。 无线小啊、哦，苹果的啊、哎哦，一代二代。 别闹，别细问， 别细问啊！那100块钱吧，得 9.9， 9块钱不可能， 包邮， 那肯定是假的，肯定是假货。 那我试着挺好嘛、 哎。但我跟你说，二手确实有这个问题 啊。 真假难辨，新旧难辨，那肯定是旧的了 啊。 几成新，是不是翻新？包括那个看着壳是这个壳，里边瓤是不是？这个东西不好说。但是确实，大家现在有这个买二手货的这个意识啊，我倒觉得是挺好。对吧？因为我和王维都处理过手里的二手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东西啊，确实 扔了可惜， 挺好的， 是 吧？质量各方，因为我买的时候知道它的质量， 对， 只是自己现在，比如说由于某种环境的变化，我用不上了。 对， 你说我给收破烂的人家来收，人家都不爱要， 是 给3块钱5块钱，你还觉得这对我是一种侮辱？ 是， 那我在二手市场上我给它卖掉，哪怕就是找个有缘人接着使用它， 是。 我都觉得挺高兴的，其实这个就是循环起来，有好多东西真的没必要一定用心的， 哎， 对不对？ 是是是， 你看咱们现在有好多房子那个空调，你买一个2-3千，二手的那种300-500块钱就能找一个挺好的， 是 照样使，而且看不出来是新旧， 是 包括车我觉得一样，除非像维维这样专业做汽车媒体的，那他知道今年改款了，这车新款和旧款区别在哪儿，大多数的人只能看一个车标， 是 这个款到底是新的12款的和21款的什么区别，20款的和21款什么区别，大多数人是看不出来的， 对 对吧？所以实际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啊，在12月4号，湖南长沙沈先生的新房已经装修完了2个月时间，但是他又想担心这个污染重啊，为了在年底正常的入住，于是花了几百块钱买了50多盆的绿萝，摆满了整个的客厅，他打算除一下甲醛。沈先生就说，无论有没有效果，而是一种心理安慰。 好像效果不是特别， 没什么用。 哎，维维前一阵做那个光触媒，你觉得有效果吗？ 也还好吧， 没有特别直观的效果。 对，也还好吧。 你是不是他做完也给你测一下那个数值？是不是？ 当然当然，当然测完了以后也还 OK 嘛。 啊， 但是我真心话啊，就是真正的那个所谓的装修污染，咱们是闻不出来味儿， 闻不出来。 哎，对，就是不像咱说，哎呀，这味儿大，哎， 啊， 刺鼻子，哎呀， 对， 哎呦，我有点头晕啊， 那就有点太过分了。 哎，对对， 啊、 就是真正。就是咱们说有毒有害的 啊， 你根本闻不出来， 哦、 你就觉得哎，屋里没味儿，嘿， 还行啊。 其实不好说， 其实不好说。 哎，对， 啊、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开窗通风是最好的方式。 对， 就包括因为也做类似的节目嘛，也问过一些嘉宾，后来嘉宾就说绿萝可以啊，没问题，它确实有除这些的作用， 还有吸毒草。 哎、 啊， 对，但是你必须得把家里弄得。 特多，跟植物园似的啊！ 不，原始森林似的 啊， 就恨不得没地儿下脚了。 啊 OK 啊，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密度得大。 对 啊， 怎么可能？ 你像这种摆50多盆的也不行，也是杯水车薪。 哎，不行， 是不是？50多盆看你多大面积，你10平米摆50多盆， 哎，可以、啊，可以、啊， 是不是？ 哎、对对对， 你要说100多平米大房子，您弄个50来盆、 哎， 感觉也不太好用啊。反正就是。 能多通风多通风， 对 家具选择上能多选那种榫卯结构的、 哎、 没有胶的， 对 相对肯定是会好一点， 是是 对吧， 是 还有就是好多人买那个什么竹炭包、 嗯、 竹炭包那会使、 嗯、 好多人我见过家里到处搁竹炭包、 嗯、 车里也搁竹炭包、 嗯、 竹炭包从来不拿出去晒、 嗯、 那不是等于那个吃了吐吗，对不对，它是你想它那原理好，我进去以后我是那个 对都吸走了 都空的啊，我哇进去我走我把这二氧化碳吸出去了，那我是不是得呼吸啊，对吧，我再往出吐的时候我吐的是什么呢，还是二氧化碳，我吐到哪儿了呢，又吐回你这个屋里了，它不是一个能把这个二氧化碳吸进去以后就变成咱们新鲜的空间，不是这么一个原理， 对 而且大家那个拿完竹炭包以后要拿到室外去晒，晒完了以后它吸的那些有害物体才能弥散到空中，然后你再把它拿回来它才会接着吸，如果您说我那竹炭包一直在车里扔着一直在家里头扔着就吸一回，完了那空气还是又循环给你， 意义就不大了， 根本就没什么用， 对对对对。作为江苏唯一的供暖城市徐州，贾同学洗完头之后突发奇想，用这个暖气管子来卷他那头发，就有点像那个卷头发那个棒、 卷发棒， 哎他觉得哎效果不错呀、 嗯、 但是他不建议大家去尝试啊、 嗯、 因为说暖气管子还挺烫的、 哦、 啊这有点伤头发 哎这也算是活学活用因地制宜，是不是 也单聊 省这点钱有的时候可能得不偿失， 我倒是觉得他有点凡尔赛， 有点凡尔赛， 哎、 啊、为什么， 就代表说你看我们家暖气烧的多臭 啊，江苏你们都没暖气，我们徐州有啊， 对吗， 还很烫啊， 对吧， 冬天不冷啊， 你看 是不是， 烫头发这个倒是小事儿，是不是、 对对、啊、 关键是暖气热、重点在这儿啊， 过分啊，向了悬崖，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坏，若未领会，铭心刻骨就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讲天高到瓦解。凭着发肤之躯，爱火中烧，足够将破坏力热耀。谁才是终点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离别，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注出光洁。在煽风点火，我的高烧，铁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离别，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自出钢铁。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离别，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 好到你腐坏，吃未领悟与铭心刻骨怎了解，爱是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方天高到哪里。 大城小事周末版，聊聊大城市里的小事情。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在今年3月以来，南京江北新区11个小区开始试点集中供暖了。截止到目前，有5个小区在今年冬天可以实现集中供暖，但有3个小区因为居民的意见没有达到共识，工程被迫叫停了。据了解，小区居民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认为热源站选址在小广场上，占用了中老年朋友的健身场所，锅炉也可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最终经多方协商沟通，热源站的选址改到了一所废弃的小楼里，工程才得以继续推进。 对，我觉得咱们好多政府部门干的很多工作呀，不好干，尤其是在协调众多人的这个情况下呀， 是， 那个困难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 多， 大的多得多。就比如像这种，大家觉得，那给你们安暖气、集中供暖是好事儿啊， 对呀， 你们怎么还不同意呢？ 是， 五花八门的意见不同意，就包括咱现在老楼改造，你说装电梯，也会有很多人说我们不同意。对不对？这你觉得大家都应该同意的事儿，一旦协调到很多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我们不同意。所以这个东西啊，很难很难。 哎呀，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你比如说，那天我跟某老旧小区的那个工作人员，物业的嘛，我们一块聊天，后来就提到了这样，我说那老房子安个电梯，对大家多好啊，对不对？我说现在方式方法有很多，对吧？你比如说 外挂的， 对，外挂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哪怕说都不愿意掏钱，没问题，我说现在有一些地方人都是属于交钱的呀， 先装后收费， 对吧？然后交钱，你坐一次多少钱，对吧？一楼二楼的不收钱，就类似这种，我说可以解决呀。后来他们就说维子你想简单了，说我们都希望给大家进行改善。 对， 那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老旧小区，可能不光是电梯的问题， 嗯， 可能还有一个就是管线老了， 水管电线， 对吧？ 墙体 管线老了，那好，那就是说为了管线的安全，我们打算从1楼到6楼，给大家换那个上下水的主管 啊， 因为原来都是纯铁的嘛， 对对对， 那这么多年了都生锈了， 腐蚀了， 对，也很有可能，对吧？以后跑冒滴漏的现象会严重，那好，我们给大家换，对吧？那但是有人很高兴啊，说太好了，没问题啊，你给换了以后这就安全了，对不对？有人说不行，后来我说怎么会 不行 呢？后来人说了，说很明确啊，比如说这家刚装修完的， 你给人刨了， 对呀，我得刨啊， 对， 刨完了我才能换这管子呀，换完管子之后，那就算我把这地儿给您再糊上，那不可能按您原来装修的效果给您糊吧？那人说了，我就是不乐意 啊。 那也就是说，他们家这节儿不换，其他楼上楼下怎么换 啊？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对，所以就是这个一啊，确实咱们政府部门干很多工作，很细碎，协调起来很麻烦， 不容易，不容易。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很多的部门干活的时候，想的确实啊 还是不是那么 不够全面、 够细致啊？我就提一个小问题，你看前两天我们家换煤气表，换煤气表好事儿啊，我愿意啊，就是你帮我检查管线啊什么这些，而且现在这个表比以前肯定是越换越先进嘛。我们有一阵儿是那个北京燃气的那个公司，人家都实现智能了，就是咱们现在交电费、交水费全在手机上都操作， 对， 只有他。你还得拿着这个卡，必须到北京银行的 ATM 机还那个卡那个机器上，你才能买燃气。我觉得这个相对别人就已经挺落后了啊。这回给我换了，人家说那个可以通过 APP 啊什么的，你都能买了。我说这好事儿啊，我开心，我肯定支持。但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去给你换表的这个师傅啊。一，咱们按照现在的那个人家进入户的那个正常服务的标准，比如我带鞋套啊什么的，一概没有，一概没有，这咱无所谓了，咱也不是那么讲究，你那个人家也挺辛苦的，你非要求人家一户一个鞋套加打人工作价，这我们忍了。二，到了那个户里头，他只带一种规格的管，就是给他配的都是统一长度的管，但是每家每户那个煤气表那的管都是不一样的，除非你是原始你没改过，但是后来大家比如装燃气热水器啊等等装修，它都会对那个煤气管道那块进行改造，而且这个改造全都是燃气公司的人来改的，可不是我们自己就能改的，因为它那个管如果你不一样长的话，每家的管那个位置不一样， 对， 燃气热水器的位置不一样， 对， 你会牵扯到那个管线怎么布相对比较美观又安全，对吧？所以每家每户的管有的是左右口进出不一样，有的是左边进，有的是右边进不一样，但是他来了以后只给他配，只给这个师傅配一样的管子，而且那个管子大家用过你就知道，现在咱们得说煤燃气的那个管子质量都非常好，非常结实，你用个十年二十年，你到下次换的时候这管都不带坏的，这个我倒高兴啊，安全。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它硬啊，它塑形能力非常差。你想给它窝一个弯儿，我们进它进去以后要给我改这管，就说哟，你这个表还是和别人家是反的，别人家是左边进右边出，你这可能是右边进左边出啊，那个感觉。我说那您就做一个 L 型的弯儿，咱们在这儿这么，我一想象，你这管就这么长嘛，你改一下，多窝几个 S 型什么的，应该就过来。那个师傅窝得满头大汗，窝不动那个管。然后我说师傅，那你们这个不会给你们配几种不同规格的管，或者哪怕给你们一个比如能裁这个管的那个工具啊，就是根据我家多长你裁完了以后现拧那个扣。因为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因为他们燃气公司来给你改管道的时候，那个师傅拿的是那样的管，你这儿多长他按照这给你塑完型以后现给你上那个头，这可实现的呀，是你们一个公司的人干的事吧，到这儿他就实现不了，给那个家里那个管窝的那个难看，包括那个他别别扭扭，那个长度不一定啊，就是你斜一块歪一块，哎呀非常之丑，而且你感觉几回他要给你动那个线，原来的口是固定的那个距离，他现在换了另外一个管生往上按，好多时候墙上那个钉儿都松了，我都怀疑他那个安全是不是有隐患，但是他最后给你试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管儿都是你们改的，改完以后你不知道每家每户什么样，给配统一管，这个想法我觉得大家就有意见。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你换表，大家那个字，我里头比如还有100个字儿，还有多少个字儿，你多长时间那儿给我过去，默认你小数点之后的那个字儿啊，不管是一还是九，全部抹掉，你比如说我有153.6个字儿。那我买的时候这六个0.6虽然没有几毛钱，那我是不是买的时候这个钱我是给了的，你现在都是电子的表，你为什么给我过那个数的时候就非要把我那零头给我抹了，生生的就要占大家这几毛钱的便宜吗？你又不是说你这表实现不了，对吧？所以我就说往往就是这些细节确实是没几毛钱，但是你这么做以后大家心里就会不舒服，被强行占便宜，你说我就因为这几毛钱我不换了吗？不行，但是全市这么多人算下来，我就会觉得那你是不是无形当中占了好多人的便宜，这就是一大笔收入，你靠这个赚钱了，我就会对你有这种想法，是不是？ 换表都没跟你要钱，你还跟我说提小数点儿？ 我就说服务上可以做到更细致，让大家呀感谢你，然后 再感谢，除了感谢没有别的挑毛病的语言， 哎、 对吧？ 只要跟大家解释清楚， 对对对 就 OK 啊。在山东的枣庄，徐女士发现她精心养了半年多的盆栽是假花啊，叶子和花都是塑料的， 可见这个精心养啊，要打一个引号了。 徐女士说：“ 嗯， 当时是在花店买的， 嗯， 老板也没跟我说是假的呀。 哦， 他半年来一直细心的照料着， 嗯， 有时候还定闹钟浇水呢。 嗯、 哦，发现是假的之后，自己也都被气乐了。真没想到现在这花真的。”他能卖假的 哦， 后期打算继续留着吧。 嗯 啊，反正好养、 哦。哎，这就说明之前就没养过，没养过也应该稍微有一点常识 啊。不， 因为植物它会变化，得开花，得长印儿，花开花谢总有时。是不是？ 咱从一个积极的角度， 积极的角度， 这个花儿啊， 做的太真， 乱真了。 哎，现在确实有这个技术， 你看 能做的真的是。不告诉你啊，你就以为是真的。但是你一摸， 嗯， 你是能摸出来它那个植物的质感和 那 个 是不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 哎、 说明啊，这位朋友没有什么太多的养花经验。嗯，那个可能您所谓的这个悉心照料啊，也就是定期浇水、哎，没有别的想法。因为真正养花的朋友都知道， 嗯、 养花是一个真的是非常耗人的一个工作。 嗯、 你看我养那一点小花啊， 嗯、 你。几天疏于照料，你就会发现可能这地儿就滋生出一点这个小虫子，那地儿一个小虫子，当你半个月左右你不怎么看的时候，没准一棵苗后面就布满了各种小虫子。所以每天早晨我醒来第一件事，你比如你要浇花的时候，你要大概在那个叶片上包括背面都要看一看是不是长虫子了或是什么。如果您每天做到真的把每片叶子都拿过来看一看的话，可能也不至于养了半年才发现是塑料的。 这多好、 啊、嗯， 您这个花儿永远不长虫子， 哎，而且您还可以按照这个规格再多购置几盆， 你看 是不是， 你看 家里也不用操心，水费也省了， 你看， 而且永远看起来呢都是那个繁花锦簇的、 啊、 是不是，这是多少养花人想达到而达不到的状态、嗯、 但是建议您啊， 嗯， 就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说那我也买点这样的， 嗯， 新买来的您放阳台先放放味儿。 哦哦，对，这也有味儿。 对吧、 啊、 塑料味儿大，要放屋里。 人家给你喷点那个花香的那个香水儿，自带香水味儿、哦、是不是，让你觉得、 嗯、 哇这花太香，持久留香、 哎、 永开不败、 哎、在山东啊，7岁的儿子在车上闹脾气了，说自己要离家出走，我不坐车。90后的妈妈就让他下车， 嗯， 你自己往家跑， 嗯， 还有4公里多啊、 嗯、不算远啊， 才7岁 啊 孩子妈妈杨女士就说一开始有点心疼、 嗯、 后面啊， 嗯， 看孩子倔的连口水都不喝呀，反正又觉得、 嗯、 呀挺好笑， 嗯， 可不狠心啊不行、 嗯、 因为这孩子下次吧他还那样， 对， 所以就狠心， 哎， 然后自己往家跑。 人都说什么慈母多败儿， 哎， 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看似对孩子稍微狠心一点、 嗯、 但其实对他的成长有莫大的好处， 是 是 是 不是？ 所以你看，孩子后来到家都认错了。 对， 哎， 7岁跑4公里，虽然不太短，但是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是是， 是不是？4公里不算太长， 反正也算很累了。 锻炼锻炼啊、 哎， 这个就说明啊，要让孩子知道，话不是乱说的。 嗯， 说完以后要勇于对自己这个行为啊， 嗯、 得负责、 嗯。 我说了我不坐车。你就要知道不坐车跑回家到底是个什么感觉，下回就直接衡量一下我到底是要死犟还是服软，是不是，这对于他以后做各种决策我觉得都是有借鉴意义的，是不是，不逞强，但是呢在自己的原则面前又不低头， 哎， 对不对， 以后孩子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嗯， 再有类似这种选择都问， 嗯， 妈你觉得我 啊，或者先问妈这次几公里一想4公里，上次行，这可以抗争一下，您说6公里，那个妈没事儿，我就按您说的办吧。 宠物养狐狸也算是有创意吧啊。上海某小区的居民楼内啊，惊现了一只白狐，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动物啊应激反应明显啊，尝试着往楼上就跑， 嗯， 民警合围，于是呢就把他困在一个角落里了。随后呢，啊，通过随身携带的这个 捕捉器吧， 嗯， 成功的就把它捕获了。据了解，白狐呢是一位租住在这个小区的一位女孩子养的宠物。 嗯， 她在搬走之后呢，就对白狐进行了弃养。狐狸呢就在小区里就开始四处游荡了。 嗯， 目前白狐已经被送到了上海动物园进行收养。 对，现在有好多人为了猎奇， 嗯， 养各种各样的， 哎呀，就动物当宠物吧。 哎，这些可能都是在法律的允许范围之外的， 对 对吧？ 对， 而且这些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成为宠物， 这都不好聊， 对吧？有很多是有很强的攻击性， 是 包括像狐狸，它也是食肉的动物， 是是是， 对不对？那会不会有一天对人造成伤害等等？ 对， 这些其实包括还有一些那个传染病之类的， 对，寄生虫， 哎，这些 都 有问题， 是， 所以，大家还是负责吧，对吧？你就是一呀，源头上，咱们很多的那个线上线下的这个所谓的宠物商店，哎，有很多东西不合规， 是 这些咱们就得依靠咱们的执法部门， 是 时不时的就去检查检查， 是 对吧？那个我看有卖那个各种外来物种的， 嗯， 有卖各种那个保护动物的， 嗯， 是不是在网上可能都有这么一条灰色产业链？ 嗯， 虽然总被查，但是可能利益太多，屡禁不止， 嗯， 是不是？包括还有人为了猎奇， 嗯， 什么养蟒蛇的，养什么的，是不是？ 是 这些，你说你跟他成为邻居，你这个心里得有多强大？ 对，你没事就得问， 嗯， 蛇还在吧？ 对，啊， 说刚才在， 但是我们家开了一会儿窗户，不知道是不是到您家去串门了。 你想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梦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声很嘹亮，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当你觉得很受伤，想找个小小避风港，我就在你的身旁，关心从来不打烊。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心，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该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啊，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在武汉，一个街边的报亭凌晨被盗了，警方经过追踪，次日在网吧将犯罪嫌疑人黄某抓获。黄某交代自己�曾在工地打工，日薪是350，工资太低，累，所以宁愿挨饿也不愿意上班去。 哎呀， 被抓之前每天白天上网，晚上就偷。 哎呀， 目前黄某已被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日薪350还觉得低， 说的是呢， 是不是？ 真是 350真的不算特别高，但是绝不低了。 不，他应该说我就不愿意干活挣钱。 哎，因为好多那个工作啊，确实挣的不少，但是辛苦程度啊， 哎，是 不是所有人都能受得了的？ 是是是。 像咱们说的，比如类似你像工地打工，那真的是你得有把子力气，是不是？而且你还得肌肉的耐力也得足。你们说我卯足了，我干一天行，天天这么干，那不换一身骨头，你干不了这活。 说的 是， 是 不是？而且那样的工作环境，你也得适应，比如说工棚大家住的那个环境相对差， 是 可能在工地上是包吃包住， 是 吃的什么大家去看一看可能就知道了，和您想象当中起码不像家里吃的那么顺口吧，这是只能管你个饱，你说吃的好多卫生，这些可能都做不到。但是一天350的工资，如果您干满一个月的话，也10000来块钱。 对，10000来块钱， 无论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还是在二线三线这些城市，都算不上是很少的工资，对吧？起码您城市劳动按照这个工资在这个城市里租房吃饭什么的都不存在太大的问题，还是内心的懒惰。 哎，好吃懒做 是不是？这就跟那阵儿网上那个说打工是不可能的那个人，那个有点像，是吧？你干活是不可能的，只能躺那儿捡现成。 哎， 最好生下来家产万贯，是不是啥都不用干，每天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怎么把这个我爸留给我的这个钱呀、花式的花出去。 哎呦呦呦， 对不对？每天给你的任务就是每天花2万，花不完回来就挨批评。是不是？ 那你应该醒醒吧，兄弟。 啊，这是西红柿首富，是不是那样吗？ 来啊，咱们接下来再去沈阳看看啊。在沈阳，有一家业主家门前安装了个摄像头。 哎， 啊，就录下了这样的一幕，让人觉得，这怎么回事？大白天的，就有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鬼鬼祟祟地撬开了这家的房门。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刚打开门，居然发现，哎呦！出来人了，还问你找谁呀、这可把小偷吓坏了，哎呦，这魂儿都快飞了。但是还没忘记，扭脸撒丫子就跑啊。 哎呀，这屋里有人就进去，这就叫抢了吧。 逮了 是不是 啊？他疯了。 你这在这个偷和抢之间其实是有明显的界限 啊， 人家没发现你叫偷， 哎， 对不对？人家发现了你还拿，这可就叫抢了，对不对？ 这叫明抢， 量刑标准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 不是？还是得提醒啊，有这样想法的人，什么前期后期这些工作，您就千万别做，就想想自己偷完之后进监狱的那些日子，在那里头是什么样。 是 不是？您这前期后期这些工作您就都放弃了。 公交警方12月7号通报啊，近日公交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办理户口诈骗钱财案， 被骗人梁女士和骗子商定以75万元的价格办北京户口， 嗯， 但是骗子却交给她一张假的北京身份证， 嗯，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刑拘。 哎，这个办各地户口都有这么一票人实施诈骗， 嗯， 是吧？这个尤其是像什么北京、上海啊这些比较大型的城市，户口可能比较重要的地儿， 门槛比较高的， 哎，这些就老有人说自己有关系， 嗯， 能办。从我上高中那会儿 就听说过， 听说过， 嗯， 那时候开的价大概是10万左右， 我， 嗯，给你办， 嗯， 那你想，我上高中那会儿才2003-04年， 嗯， 那时候的10万块钱是非常多的钱， 那当然了， 和现在的。你说这75万，我觉得可能按购买力来说， 值多不少。 对，你是吧？那个时候你买一套房子才多少钱？几千块钱一平米，好多都是那样。你拿10万块钱，在很多4环5环的地儿，可能就买一套正经的房子。现在没准就价值千万了。 对， 对不对？可不就是这个？一直到上大学以后，还有很多人说能办。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价码就要到了20-30万了， 嗯， 他会有给你，为了让你相信， 嗯， 会有种种条件， 嗯， 说我们这比如说是科技公司， 嗯， 你得是比如说是什么海归， 嗯， 或者说是什么有那个落户的那个优惠条件的， 嗯， 我们可以帮你办， 嗯， 但是这么多年听过无数的帮忙办的， 嗯， 真办成的几乎没有。有个别办成的也是在你本来就能办成的那个范围内， 就是人家的硬件条件都够， 哎，都够， 嗯。 然后呢，他可能是正好我公司有一个名额， 嗯， 等于卖了这个名额给你。但您说我什么条件都不具备， 嗯， 我就是硬办， 嗯， 我目前没有看见谁给硬办起来的，是不是？ 嗯， 所以说这些啊，大家都别信，还是正规的渠道。 嗯， 你看现在这两天，嗯，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上海， 嗯。 说开启抢人模式， 对， 是吧？那个好多的那个小视频都说，北京要提起注意了， 嗯， 说人家上海作为和你北京并称的全国的大城市， 嗯，大城市，嗯， 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说齐头并进， 是， 而且在很多方面可能上海经济啊等等各方面比咱们还有优势， 是， 嗯，人家说上海现在放宽，落户政策啊，在一些地方比如说研究生啊或者什么的，就可以落户了， 嗯， 说那个北京你要小心了，好多人是这么说的啊，那就说明现在这个户口对于很多人来说， 嗯， 它确实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一个条件， 啊，当然 对吧？ 而且到这个门槛高的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也是诱惑。你想，我这两天看了一个数据， 嗯， 说排名年薪啊，平均的， 嗯， 平均年薪排名前10的大城市， 嗯， 后来我一想，哟，那我看看呗，排名第一的北京 啊， 17万多， 嗯， 年薪平均啊， 嗯， 排名第二的就是上海， 哦， 也17万多， 嗯， 实际上跟北京就没差多少嘛， 没差别。 排名第三的是西藏， 哦，啊，西藏 12万多， 哦，还挣那么多呀？ 啊，那当然，那当然， 哦，那去西藏 了，对呀，啊。所以我就说呀，就这些地方，很多的年轻人，他不光是就比如说他有抢人的这种方式，同时大家也会觉得，哎，这些地方机会多呀， 对， 挣的也多呀， 嗯， 那我为我的未来呀，我可以进行个规划打算吧， 对， 包括你看现在还有一些城市，人家说了，好了。就比如说抢人大战，同时显得就更加温暖。你比如说，好了，到我们这儿来啊，如果你是比如说我们需要的什么什么什么水平的人，好了，当你生第一个孩子，比如说你的这个产假多少多少天，生第二孩子多少多少天，第三孩子多少多少天，同时配偶，比如说女士怀孕生孩子嘛，天数很多了， 嗯 啊，有的大概算了一会儿，超过了半年的时间了。 哦呦呦呦， 男士可以有。 哦， 比如说最多的我看有1个月的， 哦， 最少的也得有20多天的， 哦， 咱们这儿 还得努力，是不是， 啊？ 包括我那天看你说起这个城市的数据，咱们之前说过长沙， 对， 长沙人家这两年统计说，在连续的3-4年之内，好像是外迁进长沙的人口是排到了多少？ 嗯， 是1000万还是有多少， 嗯嗯？ 这个数据好像是在全国的其他的地方都是比不上的。 嗯， 然后大家就分析嘛，就说长沙也作为一个一线城市。 嗯， 各个方面的资源相对也多，而且咱们也